挥手，分了手，急痛涌心头，灰色天空，心都空，终于选了他，微凉的酒，这瞬间不再牵挂谁，无聊夜晚，回到家中，想法子进睡，模糊梦里，来世空空，原来还有泪，连梦内翻天覆海，多次撞墙，堕谷底，攀不起回头，没有路，又做梦失忆，失声失意断肠，漫天火，痛心的创伤，但愿梦中伤心都不太漫长，黎明即起，狠狠的为明日漂亮，但愿内心荆棘增添我顽强，还给他整整一季花，他的通讯号码燃烧了他，跟他所有合照，从此作花。 从此再